你可以一齊翻嚟冇波嘢。冇波嘢啦，咁咪一齊翻嚟可以冇波嘢。所以識圖變故，當啲波嘢無變；識圖真故，當啲波嘢無真；識圖生故，當啲波嘢無生。色無聲故，當住火嘢都形無聲。我哋七九人真係個魔火嘢勁，啱你正嚟讀下啦，係咪啊？啊，火嘢都無住，一切法無住，所以火嘢無住。火嘢唔係離開一切法噶嘛，所以一切火嘢知。從邊個地方生呢？從自性而生。從呢個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唔係從外邊嚟嘅，所以一定要見自性，從自性流出啫。一切火而知，一切火而知從自性而流出嚟嘅，所以六祖菩薩悟咗道，何其自性都本來清淨。何其自性都本不生滅，何其自性都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都本不動搖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一切波野智未曾離開自己的自性嘅，所以波野智簡單嚟講一句，有三個字嚟：一切智道種智，一切種智。智一切法嘅實相，呢個就一切種智。啊，智一切法空，呢個就一切智。智一切法，呢個種，呢個唔係道種智。法法都是道理嚟，生死苦當啲佛嘅彼岸，呢個菩提嘅道種，所以稱為道種智。一切智道種智，一切種智咯，都是從智性而生。昔日有呢個雪鳳禅師、鳳南校禅師嘅祖參啊，南校禅師攞走都唔到啊！雪鳳禅師咧好勤力嘅，做飯堂都做咗九年嘅，九上洞山三丹。知呢個師兄啊，的確係勤力嘅。咁後嚟離開呢個德山禅師啦，咁樣咧就兩個同參咧就一齊行，去到呢個鳌校山啊，去落雪，咁樣咧有雪就不能行，有雪不能行咧。呢、这個雪峰啊，一夜咁樣嚟打坐。呢、这個南校禅師咧，一味瞓覺。雪峰禅師咧講啊，個金山都不著變，奉呢個文帥咧嚟行嘅。今日到來又一味講瞓覺。呢、这個南校啊，你做咩？一齊瞓啦！我以為你將來嗰面波耶大教啊，轉大法輪，你坐在嗰時好似嗰個土地公一樣，將來摸人家個男女去再嚟嘅。個師兄，我個心啊命不實在。哦，若果你未曾實在咧，你將你呢個見地講俾我聽。是，我同你證明。非我同你剷除，師父呢就幫佢剷學境界啦。錯個錯錯，當呢個嚴觀見到上堂，當呢個色空義，我得個悟入。我此去三十年，切莫再會遇，佢會證明嘅。佢話我又在呢個洞山嗰次剷學。見到洞山嘛，朝朝以我所，我今獨自往，翠翠就得逢佢，佢今不是我，我今正是佢咯。若果這樣啊，自救都未了。哦， 师同我讲啊，就得生前知，作下我问从上中成学人都话有份嘢冇，得生打我一拍都什么啊？我当时好似个通街门铁落，呢个硬硬似似话。你唔知道，從望入者就不是家陣啊！哦，現出點樣家陣啊？哦，你將來有波贏大包啊！從自空中流出，該天該地去。哦，呢、這個師傅當時都唔到。我、哦、師兄師兄，今日無散不得到，睇下從自性流出嘛。該天該地去嘛，呢、這個就火野字嘛，唔係從門而入嘛，從門而入就不是家真。咩從門而入咧？從耳朵向到嚟，從眼望到嚟，從啲事情啲後記到嚟，呢、這個咪從門而入就不是家真啊嘛。你要從自己自性流出該天該地嘅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真波嘢嘛，所以老祖話：善知識一切波嘢知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啊，唔係從外邊而入。誒，從外邊而入啦，波空金喎。誒，我到期都係佛法，呢個就曬字變通，唔正為波嘢知嘛。波野字就從自性就流出蓋天蓋地，所以六祖話一切波野字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。從自性流出，問憤而出；若果從外而入咧，就問憤而入。啊，古人有嗰種話。莫錯用意，名利真聲自用，你不要離開自己本性嘛。一個離開自己本性而施法就上施嘛，一個不離自性而施法呢，這個就不是上施嘛，是真施嘛。所以名利真實真性的自用，從真性的自用啊，真性自用一陣一切真啊！若果你從真性的自用咧，發發都係真，一陣就一切真啊！從真性的自用，點樣講都係真嘅。所以昔日有一個秀才，佢問呢個敬慨啊！大師大師啊，有冇天堂？冇。有冇地獄？冇。有冇善惡？冇。有冇凡夫？冇。有冇佛？冇。樣樣佢都講冇。哦，後嚟佢又呢一個秀才啊，又問呢個南錢啊，個大德大德啊，有冇天堂啊？有。有冇地獄？有。是不是有没有祝福？有。有没有上司？有。样样都讲有。哇，你讲错了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转数来？见了敬泰。敬泰怎么说？敬泰讲样样都没有。你又讲样样有。这个南钱就问了。敬泰有没有猜之言的呀？没有。你有冇查資源嘅？有，敬泰講冇就得，你講冇就唔得，你一定要講有。啊，所以咧，真性自用，講有亦得，講無亦得。敬泰個出家人嘛，佢都冇查資源咧，咪樣樣都冇咯。你喺個在家居士嘛，你都還有查資源女嘢。有太自然都搞得好，就上天堂；搞得唔好，咪入地獄。唔係，樣樣都係有噶啦嘛。所以咧，真性自用，一陣就一切陣。啊，從真性嗰時嚟用，用出嚟咧，任佢點樣講咧，都係陣嘅。 昔日悲中前事，悲中前事啊，在这个在这个马祖啊座下，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。悲中善医就指到庐山，有一日有个坐子，这个坐子就嚟见悲中，碰到悲中善师咧就坐地，那个坐子嚟咧，一定成日争啲嚟，佢一坐就坐咗去，这个坐子啊就话啦，九响悲中啊。包落然之個粗行沙漠，你仲話你粗啊，我粗嘅，啊，啊咩叫粗啊？佢攰喺個床下，咩叫曬啊？好似斬蛇嗰個樣子，哦，日我得以奉行咩啊？以奉行且治，你哪個地方見得我斬蛇？所以古人真性的智勇啊，见到条蛇咧，佢就斩佢，佢系个真性智勇咧，佢就能够斩嗰条蛇。如果我哋咧用妄心嚟智勇咧，你就杀生，你哋就杀生啦。佢系真性智勇都唔同嘅。所以古人就有首诗啊，卢恶阵中的劫上计嘛，斩蛇踏地是慈悲，系咪？似我坐子度过去考，吃到粗心的嘢是非嘛。所以人家真性智勇咧，真系斩蛇，佢都系一阵一齐阵。你真性智勇啊！我哋咧，你唔可学，你用呢个妄想心嚟斩啊！不如成日有将嚟有你受果报咧。呢、这个就真性智勇，一阵一切阵。所以古人说法啊，那系啊，呢、这个照就老人。有一个和尚问啊，赵州老人啊，包子华嘅佛性有冇啊？冇，佢讲冇喎。一切众生都带有佛性啊，点解佢冇咧？业色茫茫，无分可避，所以讲佢冇。大个和尚咧又嚟问啊，我。赵州老人啊，一切众生有冇佛性啊？有嘅，既然咁有咯，包子有冇佛性系有嘅，有点解入呢个平台你啊？知而过犯，知而孤化，所以入呢个平台你。所以呢个饺子咧，佢讲有佛性亦得，讲无佛性亦得，讲有佛性呢、这个人就误导啦。我无佛性，呢、这个有误导喎。所以赵州老人，人家问饺子有冇佛性啊？冇，古来几代人误导。饺子有冇佛性啊？有，有几代人误导。所以一阵就一切阵，讲无也是真，讲有也是真。古人讲无啊，一无都无到底嘅，绝对唔会回头嘅。讲有咧，有就有到底嘅，所以佢有呢个真性智勇啊，一阵一切阵啊，心量大事不行小道，呢、这个真性智勇啊，系一个大事啊，大事人而嚟嘅，咩大事啊？明心啊，明心就大事嘛。一切事之中以心为最大，你明白这个心啊，一切你都明白，所以就为心量大事啊。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呢，所以名家善之云，大将不由以后经，大悟不愧以小见啊。大悟的人呢，佢唔 佢嗰個小戰績，即係呢個心量係一個大事嚟。現在六祖大行經叫我哋明心啊，唔係叫我哋好似黑，唔係咧就雀仔咪嚟放生，呢個就小事嘛。有我哋明心咩？呢個就明嚟大事嘛。大事啊，冇得講嘅。好似呢個禁行者，我咪周嚟共祝工人之孝咯。呢、這個禁行者啦，啊，清和尚啊，回向咁啊。哦，大眾啊，被呢個地牛八官波波啊，波羅蜜，呢、這個禁行者就攋手就走咗。分明南傳啊問，啊呢個禁行者做邊事啊？攋手就走咗咯。哦嗰個南傳和尚即刻有個學都打全拳，咁樣嘅然後先救得你，出心靚大事啊！俾你哋啊嗰個話啦，咪幫咗佢算數咯。哦，咁樣啊，明顯咧請嗰個學都打全拳，呢個心靚大事就不行少到啊！心量大事都不行少道，心量大事啊，人人都明心，呢個正係大事。不行少道，即係唔去呢個小節，唔去呢個小節。昔日嗰個百丈禅師咧，咪度咗呢個老人咧。老人咧係一個野狐精嚟嘅，百丈禅師啊度咗呢個老人咯，就咗老人啊呢、這個黃百禅師啊在座咧，黃百禅師就問咧個古人講錯一句話，轉轉就做野狐精，阿嚴講錯話，轉轉做乜嘢咧？哦。但是这个百丈禅师就说你行埋嚟，我对你讲。哦，这个黄百禅师行埋嚟，一掌就打落百丈禅师嗰时啦。百丈禅师笑笑地嘅，笑笑地咧点样讲咧？将你无数戚，更有戚数。嗱呀，徒弟就把事扶，呢个就心量大事嘛。他有明白這個心量的大事，徒弟巴師傅似乎都微微笑呢，一個小事的巴師傅啊，哦，那名這個罪的大哥，所以心量大事就不行小道，這個了，我們顧這個心量大事，這個小道就難得，巧目中有蝕空，慎中就不受使限，火野呢就講紅，因為一擦發紅呢你就明心啦，如果有一發唔紅呢你呢個心都唔明嘅，所以火野呢就講五蚊又紅，十二日又紅，十八大又紅，七大又紅，黃天學地獄凡情聖界虛空，就可以就講紅，但是你不巧啊講紅喎，但你個心又紅喎，心紅的時候煩惱又紅，業障又紅，生死又紅，你又受呢個限制，切莫巧就切痛，心中就不受呢個控限。譬如布施，布施你要離相嘅，巧啊幫控喎，控喎，但係布施啲時候咧，外有受持啲人，中間有所持啲物，自己有難持啲我，那咩咧？呢個布施就唔幾控喎。巧啊幫布施控，嗰、那個咁樣你呢個布施控，係咪啊？幫到中山，到中山個控嘛。但係你當你到中山咧，見有中山嗰度，那咩你就未賺控。 印度舞、亮舞、冰中山、圣土中山，当你总结，那么你也都中山。所以好梦就是从当中看到西行，他喜欢的呀，一天不忘，终身不散。那一个凡人，哦，那个凡夫，即系凡人，老百姓嘅凡人。啊，你自己话自己系国王，佢唔受国王嘅得，不能你咁晒，不能做国王，连烟都做唔到国王。你想做国王，要受国王嘅得，有得国王嘅得啦，大家就尊贵你做国王嘅。哎，你把口啊，我系国王，我系国王。你是一个老百姓，自称国王，众不可得，不会做国王的，众不可得。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，你有国王的德，你有机会做国王，所以故意就反击嘛。就我们中国汉朝这个刘邦就故意咯，他咪反击咯。就我们中国明朝这个朱元璋系牛仔，佢又做国王。诶，佢有国王嘅德嘛，唔可以包咁样讲噶嘛。啊，黑子凡人自称国王，国王要受咧，你唔可以称啊。所以众不可得，兵大子，即系唔系六祖嘅事。所以六祖之将实践一实行，唔知俾人家。得把口嚟講，一定要實踐，並唔大知。善知識，何名可也？行於不知未也。上來解咗呢個心，講白點法簡，一切法自由自在，心海無礙。講出你好，講出呢句。这个心就是摩诃，就是果耶。现在正式来解这个果耶，善知识啊，上来就讲摩诃啊，摩诃就讲这个心，心爆一切法，一切法心所造，所以一切法在心之后咧，自由自在，心海无碍。这个就是摩诃。現在再講呢個火野，何名火野？火野者，唐言之未也。當時有唐朝，六祖嗰時誒武則天時代係咪唐朝啊？唐言之未也，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。念念不移，常行智慧，即是火爷行。哦，火爷就智慧啊！火爷住边个地方？某个地方冇火爷，一切处所都有火爷。任何一个处所都有火爷。在古人见荷花而悟道，这个荷花海的时候呢就有火爷。是嘛？听闻前知激足而悟道，足个地方亦有波嘢。诶，呢个咪一切处，系嘛？嗯，亲牵有呢个南化，啊亲南咧。夏牵就有呢个荷化，荷化咧。秋牵就有呢个菊化，冬牵有呢个梅化。哪个处所都有波嘢，任何一个处所都有波嘢，系咪啊？在我哋中邦、外邦、印度都有呢个波嘢，所以一切处所皆有波嘢。波嘢就遍一切处嘅，东西南北都有呢个波嘢，一切处波嘢就遍一切处。所以古人话。清清翠竹皆是真言，翠竹个翠都已经系有火嘢，乜乜黄花都无惧火嘢，啊嗰度黄花呢又有火嘢，山河及大地前路都发黄身，山河大地有火嘢嘛， 夫人講滿目青山，滿目青山就可以了，所以一切處都有果嘢，一切事，而家講呢個事啊，那個時候冇果嘢，有啲早晨去悟，有啲中午去悟，有啲夜晚去悟。咩去雲朗和尚咧？晚上十二香，就十點零鐘嘅，啊，開始就撲落地，響聲明歷歷。去红粉碎也狂心放下烟，他就讲明字打前七呢，就打到十几响呢，是晚上的十一点钟那时候他就开了五，十一点钟要不要有火野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一切事也有火野，是不是？可帮我们的老子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，这个时候开悟呢，夜到明星虽然大悟成大正觉啊，是我们三点钟那阵时啊，仲放有得明星亮哦，实际的喺度，佢就马上啊成大正觉，呢个咪早晨咪有火嘢，所以那个时候冇火嘢，火嘢就变一切事啊。埋撒羅人講：欲知佛性義，當觀的時節因緣，因緣日志的其理智障。呢個講魔嘢，啊呢個魔嘢喎，我哋保林都話呢個魔嘢，佢未熟的時候你摘佢係苦嘅，當佢熟的時候就甜嘅。佢呢個時節成熟咧，佢就甜，佢咪有魔嘢咯。所以一切事，还有这个孔子啊，孔子有个徒弟叫子路，子路是一个武夫来的，他时常都跟着孔子，跟着孔子几十年呢，他都未曾见到，暂参就误了道了，参悟悟到一以贯之，哦，参参就误了道了，啊！但呢個子路啊，佢都未曾悟到。有一日咧，共孔子一齊行，行到咧呢個山邊，見到呢個持戒人，哦，肥得就阿嘅軒咧就落翻嚟。孔子哦，就講啊，昔使鬼矣，長而後斬。这个子路吧，善良知耻，即是善良都是持戒来的，这样孔子是时哉时哉，说这个持戒人他都懂得这个时，一见到人来就马上飞，飞打这个天看是哪个地方安全呢，他就落哪个地方来站起，所以孔子話時哉時哉，呢個子路就誤咗道啦。子路誤咗道啊，聽到個持戒人供一供，供一供咧就三修啊，嗰、那個鼻哥咧嚇，三聲誒，子路啊唔會向嗰個持戒人供嘅，因為誤咗道冇辦法唔向呢個持戒人作一隻嘅音啊，大修就三聲啊。我知道这个时啊，讲这个时节呢，时节至即其理至彰啊，我们做什么都讲个时间性啊，所以世界人都讲运气，我们佛教呢就讲这个时节要成熟啊，所以一切趣有火嘢，一切时亦有火嘢，一切处所一切时中，念念不移。咩叫念念？我哋嘅人自出娘胎啊，就有念念相续，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一味咁样念念相续。一个前念嘅善，后念嘅善啊，一味咁样善落去。一个前念咪恶，后念咪恶，一味咁样恶落去。一个前念咪喊咩，后念咪喊，一味系咁样喊落去。或者前念咪善，后念咪恶咧，我咪要变嚟恶咯。啊， 前念是恶，后念就可以变为善，所以人嗰个性就冇定嘅，皆由啲念念唔同嘅，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无间断。咩时候断呢？死啲时候就断。所以我哋还系念念相续嘅。你念念啊不已，呢一念已就埋咗自己嘅本性啊！或者系得住咗你，你就埋限前念限、中念限、念念都限咧，你哋个本性就埋实咗。你个见到啲黄金咧，你前念限、后念限、念念都限落嚟嘅，你呢个本性就埋实咗啦。或者碰到呢個不如意嘅境界咧，你前念親，中念嘅親，後念親，念念嘅親落嚟咧，你自己個本性就迷失咗。嗰嘢念念不如啊，念念唔會如，念念不喊，念念不親，念念不似，念念不見，念念不疑，念念不我慢。咁樣嘅念念咧都唔會有疑嘅，自性嘅現前啊，一切處理你念念不有疑啊，唔好講你講啊，講念就疑咗咯啊，見到啲五顏六色嘅就起喊心就疑咗啦啊，就大嶼山咧都唔會喊，講你講喊咧，咁樣個波嘢就唔見。一切事早晨唔喊啊，中午我就喊咗咯。哦，个名都波嘢又唔见啦。所以一切处一切事，念念不疑，常行智慧啊。咩叫智慧？一切念空，不离自性，呢个就系波嘢啦。如果有一念唔空咧，呢一念就唔见波嘢，唔见佛性。唔見入性就冇智慧，一個念念好咩？念念都見性，智性就常生智慧，智慧就不離智性，呢個就即是果嘢行，常行智慧即是果嘢行。所以求呢個果嘢唔係容易啊！一切處所都係念念，切莫貪嗔痴。不貪嗔痴咧，呢個就係智慧。一切處所切莫貪妄想，一貪妄想就冇智慧。一切處一都唔貪妄想嘅，那麼你就有智慧。一切事冇妄想，你就有智慧。如果一切事有妄想咧，你就冇智慧。所以念念咩就不貪妄想，常行智慧，即是果嘢行。一切處一切事，念念咩都冇妄想，念念咩都冇煩惱，念念都冇行善處，念念都空。常行智慧，即是果嘢行。一念智，一念疑，即果嘢智。一念智即果嘢生，我哋留意自己嘅念，一念系疑啊，一念埋啊，果嘢就唔见咗。所以有啲人参码头，禅宗一分唔系容易。呢个码头时常嘅保持，码头嘅正念，正念就无念，忽然间有咗念啊，个码头就唔见。唔見咗碼頭啊！波嘢就見一念疑嘛，一念疑呢個波嘢就唔見咗啦。一念智呢個波嘢就散咯，即個碼頭一睇，無念現前，無念現前咧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即照不異。呢、這個正念現前，正念一無念也，無念咧就冇時間性嘅。坐喺禅尼嗰面咧，一個鐘頭、兩個鐘頭，好似一陣間就過咗。呢個一念智呢個波嘢就生啦，一念疑呢個波嘢就截噶嘛。波嘢就正念啊，萬不能有妄念，有妄念咩？呢個正念就唔見咗啦，波嘢截。一個冇妄念喎，保持呢個無念，嗰個正念咧，呢個波嘢就生啦。所以一念智即果嘢生， 名家禅师讲：声声寂寂是，呢个咪一念字咯。声声妄想非，呢个咪一念字咯。寂寂声声是，呢个咪一念字啊。寂寂纷尘非，呢个咪一念字啊。单妄声，我波嘢；分尘，我波嘢。又不单妄声，又不分尘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嘅。呢个就一念字，即波嘢散。杀人而卖，不见波嘢。杀人啊！我觉得迷失自己个品性，唔系五厘丝就五对丝。身邊劇邪界脆，貪親痴萬字，我啲煩惱啊未曾離開，就五厘千頓屎，心中都係煩惱嚟嘅，所以曬人咧嚟疑似就埋吧，我不見過人，即係唔見自己嘅自性。啊、所以不見波嘢，雖然係疑埋不見波嘢，考前波嘢，佢不考埋個先咧。佢趁近呢個佛教徒，大家教我念波嘢勁，佢啊識去念。考考先做波嘢，考識去念波嘢、心中常疑喎、哦，佢考去念咩？但佢心唔念喎、哦。甚至後有妄想喎，心中嘅上意啊，喊喊趁住妄想未曾離開嗰個心，敲就摸摸呀，摸落嘛，敲敲切痛，心心得含有佢心中上意啊，有呢個妄想，心中都上意，而即係白也，心中上上起呢個煩惱嗰個白。常意我受火嘢喎，念念就先通。佢雖然間嘅心係疑啊，但佢時常都對人講喎，我受火嘢咁啊。你受咩火嘢？火嘢咪控咯。你控咩？念念都控，敲敲都幫控，念念咩？心心念念，敲敲就識控，識控。佢呢個控呢，不識震控。我哋印功護境啊，係錯咗呢個字，唔係個識字，不識，唔識得呢個震控。所以我哋教對人教呢次嘢都有靈流。不過識字咧，還係印咗個識字嘛，不識震控嘛。佢念念識控，火嘢就講一切法控，一切法控咧，呢個控嘅一切法。佢著咗呢個控咧，呢個控法嘅名。布施空、忍辱空、持戒空、禅定空，呢、这個空又空嘅、當然一切法空嘅，空就一切法，但係佢唔呢個空唔空，佢著咗呢個空，佢邊可以幫一切法空嘅？所以念念識空，不識真空啊！真空者有亦空，空亦空，呢、这個咪係真空啊！有就控咗呢個控，佢著咗呢個控咧，呢個控法未曾控，所以佢就不識呢個真控。好多人講啊，我控啊，邊個控啊？話啲牛冇錢咪控咩？哦，你呢個控啊！咁啊，第二個人咧，我有控咯，咁啊，邊個控啊？我有錢能布施。佢嗰個控咧就震控就不控嘛，你呢個控啊，我代啲牛冇錢，好似冇得控，你呢個就識控就著控嗰個控啊，你就著咗呢個控嘅，著咗啲控冇錢咪控咯，佢呢個控咧就能控嗰個控啊，有錢就能控咗佢呢個就震控啊，你冇錢控嘅什麼東西啊？你話俾我聽。你都著咗呢個控， 隻都冇前嗰個控，唔係話有前能控呢個陣控啊！啊，冇前嗰隻都控咧，你呢個控咧就不識陣控啊！陣控啊，識能控，識到來咪能控呢個識，啊，唔喊呢個識，唔著呢個識，啊，呢個名陣控啊！哦，我都唔見到你個色咯，我又控喎，控個什麼東西啊？色都冇嚟，你控咩？色內能控呢個陣控，無色而控呢個就隻控啊！所以世界上啲人啊，哦、我係受火嘢，念念咩都講控，哦、不識呢個陣控，啊、有而能控呢個陣控啊！啊，色控隻控。呢、这個就唔係真空啊！念念即空，即係先空隻空啲人咧，咁樣啊！你叫我空師啊，我真係唔空空嘅，佢哋隻咗個空喎，隻咗個空連空師都唔空師，空啊嘛！啊，你求福啦，我真係唔求空嘅咁樣，所以呢個就隻空啊，隻空就真空啊，真空咧就不空啊。所以念念色空，不不識呢個真空。波野無形相，滋味甚即是。入作而是解，即明波野痴。讀咗個口詞俾，就做咗首波野個解，解前個波野。波野無形相咧，冇咩形相，一切法嘅相都冇嘅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、法相、彼法相都冇，咦？呢、这个无形相啦、啊，有亦空，无亦空，有无啲两空呢个无形相啊！你千莫有空啊！你著多呢个无咧，还系有形相嘅，无嗰个形相啊！有亦空，无亦空，呢、这个就波嘢就无形相啊！色亦空，法亦空，呢、这個波野無形相啊！法空，非法又空，不取法，不取非法，呢、这個無形相啊！你切莫不取法，你係取呢個非法，還係有形相？不不取呢個非法，取呢個法，還係有形相嘅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話：咁係咪？不取法相，不取非法相咧，呢、这個就火野無形相啊！一個火野無形相，一切法空哦，相又空，法又空，非法又空咧，哦，呢、这個空一切法嘅相咧，呢、这個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就智慧心即是嗱，火野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入作而是解，即明火野知。你能作而是解无形相咧？啊，火野无形相，唔论你做啲嘢都好，你能够无形相咧，你就火野知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嚟讲咧。菩薩不自識布施，不自性也未出花布施。孫悟空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自與相，布施不自與相呢個可以字。啊，《金剛經》又講，度眾生一定要度有色、無色、有聲、無聲、非有聲、非無聲。戒意無以涅槃而滅道之，而是滅道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不滅道者。哦，呢個就可以知啦。啊，滅道無量無邊眾生咧，唔係有眾生得滅道啊，實無眾生得滅道，呢個就可以知嘛。可以啊，無眾生嘅聲啊，亦無難道眾生嘅聲，亦無所道眾生聲啊。能所兩忘嘛，所以呢個就即明火野知。何名波羅蜜？此是曬谷耳。唐言到彼岸，皆已就離三滅。隻經三滅起啊，水都有波浪。此 即是以此案，离经无生变，而须常流通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学波罗蜜。六祖教人摩耶咧，摩耶一刹不空，一刹不空咪摩耶又空，摩耶空咪所以一刹不又空。如果摩耶自己唔空咧，一刹不唔会空嘅。一刹不空咧，佢因为摩耶自己空。所以咧，波嘢就講空，一切法咧亦空，一切法空無形相，波嘢無形相。呢個波嘢，我哋留意啦。如果有妄相咧，呢個唔係波嘢，妄相係有形相嘅。冇妄相咧就無形相，冇妄相就心就波嘢。個面就加呢個波羅蜜咧，咩叫波羅蜜咧？阿弥陀罗蜜，此是晒光，动土就晒放，晒放放印度。印度系在我哋中国之晒，冲凉，喜马拉雅山之晒。如果从我哋中国到印度啊，嗰时行路啊，要行三年。都行曬撞取曬景嘅，真係行咗三年。就是達摩祖師從印度到我哋廣東呢個廣州嚟帶路的，就可以又行咧，亦行三年。所以呢個印度咧，就我哋中國之曬，中國就稱為東土咧。何名波羅蜜咧？波羅蜜梵字，點解佢唔翻譯咧？咁翻譯正邊有五種咧不翻譯嘅，第一就轉做不翻，波嘢就轉做智慧咧就明白，所以轉做咧就唔翻梵嘅，講波嘢唔翻智慧嘅，講呢個波嘢嘅。第二就上古不翻。古時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自古以來都是用這個名字，所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不翻譯的，翻譯的就無上正等正覺等，不翻譯，父母經都不翻譯。